我们今天啊说楞严经啊分成三个阶段嘛，三大区块。第一段呢是最难的理观，对不对？要讲整个道理，讲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实相，是最难最难的哦。那么第二段呢是事修，事修啊就是把我们所学的道理啊去 apply 到我们修行，真的去修，真的去做啊、哦、那段就变简单了。最后呢理观事修就实证正果了，就会告诉你啊各种菩萨的果位及种种情况啊，那么还外带了一个50个因魔，那个也很重要，他就告诉你修行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魔考，什么样的情况啊，有人跑过来跟你讲他会穿檐走壁啊，或者你会碰到什么上师啊，他会这个要找弟子共女弟子共修啊，什么双修等等啊，他都佛已经在几千年前就把这所有会发生事情都跟大家讲了。那些被骗的，你看外面报纸上写就是没念楞严经，就搞不清楚原来这个正派具德的上师是不可能做某一些事情的，还有敛财等等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是在讲理观这一块是最难的。那理观这一块啊，我们从去年到现在啊一共讲了一半，一大半，也没有一大半，就一半啊，还有剩一半。前面这一半呢全部都是我们今天所要开始讲的内容的铺陈啊。如果你前面有概念十番显见，哎，依稀大概知道在讲什么，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啊。刚刚我们在讨论，有个同学说他什么都不记得，就记得老师说其实不懂也没关系啊。有一个同学刚刚这样跟我讲，我说其实是的，就是希望在你们阿赖耶识的种子里面啊，就阿赖耶识埋置这个种子就可以了，走过这一招有这么一回事儿就没问题了。那我觉得反而我认为你们真的需要比较用功，我会建议你们一定要花时间啊去努力，因为一定会有成果的，反而是净土宗的阿弥陀经啊。那你会说，那老师，那我们前面这几年搞什么？诶，其实你一点都没有浪费时间哦，因为我们说是禅净双修，所以你前面这几年的禅宗基础是非常重要的，让你最后有能力学了净土宗之后，你会有能力一心不乱的念阿弥陀佛、哦、很多人懂净土宗他都念阿弥陀佛，但是他没有办法一心不乱，这个就是功夫的差别、哦、你能够信而且愿，你有信心发这个愿力菩提大愿，然后你再去持阿弥陀佛的这个咒，那你就非常有把握能上去。那刚刚啊我们在聊天为什么时间 delay 的，就是我们还在讲这个阿弥陀佛。我说啊，阿弥陀佛我们修得好到后来是活着的时候往生哦，不是死了以后往生哦，这个你一定要知道那个差异性。活的时候往生是什么？就是你还没有断气，你其实如果修得很好的时候，是你神智非常清明的时候，预知时之将至，阿弥陀佛或西方三圣就来带你过去了，之后你才断气啊。你不会，就是我们这一次就不经过死亡这个过程哦，因为你已经走了，之后你的肉体怎么样，那就不管了。那再来呢，就是说哦，你可能没有办法预知时日将至，但是你自己心里应该知道。但是通常去西方净土是你活着的时候去，不是死了以后去。死了以后在死弥留，就是闷跟绝的时候啊，那个死亡有几个不同的步骤，到闷绝的时候，那个业力已经反扑了，那时候你走不了了。所以你要走是在业力反扑你闷绝之前已经先行离开、哦、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世如果你愿意努力比较有机会有成就的，就是说、哎、你有机会考上、哦、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禅宗啊。因为我们今天现在开始讲开悟啊，就会把一些有相关联的东西告诉大家。禅宗的开悟是自利啊，自己靠自己的努力，这个自利利他啊，我们以前有讲自利是 benefit 自己，对不对？利他是 benefit 别人，这个利是力量的利，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是靠自己的力量来开悟，禅宗是靠自己的力量来开悟，那么我得开悟啊，我要经过这个修行啊，我要到最后明心见性啊，要到不可住亦不可住啊，哇，靠自己的力量要能够明心见性，基本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大概也就是六祖慧人慧能一人。你说那些厉害的元婴法师也好啊，哦，什么 姜味浓居士也好，我们看到那些大的这些著作，这些大作，这些非常有成就的，全部也都是念佛往生。我就让你们知道，人家已经这么样在禅宗上面这么样的成就，最后还是选择念佛往生，就是因为禅宗在这一世基本上很难能够有所成就。你讲的成就是什么？就是说它能够帮你脱离六道轮回，因为我们反正在这边学佛什么的，不也就是希望说，哎呀，不要在这里再继续回轮回受苦了啊，所以。阿弥陀经、阿弥陀佛、净土宗是什么？是他力法门，那个力是力量的力，就是说我啊，不是纯粹靠我自己的力量，我是靠佛菩萨加持的力量。我只要跟他感应哦，一佛他是怎么样的概念呢？就是阿弥陀佛不停地向外放光，放光明，要接引大家去西方极乐世界。他等于是某一个卫星电台，他一直发 signal 出去。那你要调你自己的电台，能够接到它的这个频率，你才能收到它的 program。如果你每天在看什么连续剧啊，这个综艺节目啊，它怎么去发讯号，你也收不到它那一台。所以我们的要做的是什么？你要信愿持名，就是在 tune 你的这个 channel，让你的这个 channel 能够收到阿弥陀佛广播电台所发出来的信号。它这个信号是一直在发，一直在发。这个叫做他力，因为一旦你跟他接上线，你就被他接引过去了，你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过去，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就靠他的力量接引。那么，那你说，那我为什么还要学禅宗，或者是我干嘛还要开悟啊？那当然要啊，因为第一个啊，我们学了这个理观呐，就是我们在讲我们接下来的这几个月啊，都是在讲如来藏，你学了是不会开悟的。但是你学了之后，你有办法沉淀下来，你有办法大概知道实相是这个样子。虽然我没办法证悟，我没有办法吃到猪肉，但是我有看过猪走路，或者我可以 picture 去 imagine 猪可能怎么走路的。我就用一个比较通俗、比较低俗的方法来比喻，但是就是这样的概念。你是没有办法吃到猪肉的，但是你可以去观想可能猪肉长什么样子。哦，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好啦，那上一次我们是不是讲了一切法都如来藏，对不对？我们讲的那一段，我说好重要，而且文字啊非常的优美。我们呢，现在先把这一段呢再复习一下，因为这段实在讲的太重要了。那么这一段完了，你要知道后面啊有30个小段，哪30个小段呢？就是讲五蕴，有5个元素，六入啊，就是六根。然后呢，十二处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六尘哦，就是六根是什么？眼耳鼻舌身意。那六尘呢？ 是 色 声 声 香 香 味 味 触。 触法。那再来呢？还有识，对不对？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识。前面讲的是根，对不对？眼耳鼻舌身意根，根会去攀援外面的尘，然后是不是会起分别啊？就是我们讲的识。那你看是不是五加六加六加六？是不是已经23了，对不对？然后再来后面有七个，那七个是什么呢？叫做地水火风空根识。哎，你说那地水火风空根识又是什么？地水火风空根识啊，就是把你前面的六入十二界，六入十二处18界啊，把你重新整理一下哦。变成所有一切元素，包括你的五蕴啊，其实包括五蕴，全部就是分成了地水火风。所有的色相，你看是不是就是地水火风？那色相是不是要依附在空中啊，虚空之中，你才办法看得见这些色相啊？所以地水火风空，再加上什么根，还有是，你看这样是不是 make sense？一共30个。所以啊，以此去推，那你们猜可能可以慢慢猜得到，其实前面的23个又是在为后面的那七大铺陈。我们讲五蕴、六根、六入、12处、18界啊、哦，全部讲完之后，哇，那重头戏是什么呢？就是那七大地水火风空根识那个地方啊、哦，静非常，那个文字非常优美，而且意境很深。那个地方就真真的告诉你，原来如来藏就是这么回事儿。哦，那个地方很重要。那这个地方完了以后啊，就会有一段更重要，叫什么？它的标题就是如来藏，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 然后最后是空不空如来藏。哦，这一段就是开悟的全部。这一段开悟完大概会讲好几个月，之后就会开始哇，告诉你啊，这个整个宇宙啊是从怎么样从那一念心性慢慢变出了地水火风，变出了这个有卵生胎生湿生化生各种生命，然后各种世界啊的现象啊，那就是后面了。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未来的三十个元素，以及空不空，空不空如来藏，这个是重头戏。其实这个重头戏完了后面还有一段哦，也是后面就简直是高潮迭起。好了，那但是我们在学这三十个元素的时候啊，那我就把我的这个对你们的 expectation 啊设一下。那么这三十个元素啊，你就要了解真正佛要讲的是什么。他想要告诉我们，我们觉得存在这人世间全部拆散了，不就这三十个元素吗？或者甚至最后那七个元素，除了地水火风空跟势以外，请问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大概没了。好，除非你觉得还有什么，我们可以讨论。你说，诶，我还发现有一样东西是 for all of 这三十个元素之外，那我们可以讨论。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佛告诉你，我先告诉你的这三十样东西就是已经 cover 了你整个宇宙人生里面所有存在任何的元素。那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佛说，我呢只想我这里面所有的逻辑就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这三十个元素是生不出来的，叫做无生，就是根本这个东西是生不出来的。我来破你，我来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虚妄的。我其实只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东西根本不可能被生出来。我只要能够抓到这个论点，那你就会知道说原来这个东西是无声，它就是要证明无声。那么整个比较叫做怎么讲，它其实是比较完整的逻辑系统啊，是从六根才开始，五蕴呢你就大概有那么一点感觉就可以了，它真正比较严格的是从六根开始。那我先跟你们讲一下这个系统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整个全部看完，然后我通通都摸清楚之后，那个路数清楚了，我才搞清楚哦，原来佛他的逻辑是这么走的。所以我就走了一段辛苦的路，因为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事情，所以我现在走完这段路，我把他东西整理出来，我就 upfront 先告诉你原来佛的逻辑是这么走的，这样子你就不用走我那一段辛苦的路。那佛的逻辑是怎么走的呢？他告诉你无声啊分为两个部分，这就是回到刚刚我们还有阿宝也在问说和因缘自然这个东西，其实现在你就会知道它就开始作用了。他告诉你啊，无声啊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啊它不是因缘出来的，另外一个呢它不是自然出来的。这个地方蛮重要的，以后我每次都会复习啊。这个可是经文上没有，是我自己整理出来的。无声分成两个，就是你不是因缘生，也不是自然生。因缘生是什么？就是有一个东西出生了，对吧？另外一个东西才能跟着生出来。所以因缘又分成什么？自生跟他生。哦，你们就先，可能这个要稍微写一下，因为你不写你可能没有办法完全记住。然后呢另外一个是什么？自然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说我分成两个啦，其实你也可以讲说一个是因缘生，一个是非因缘生。非因缘生其实就是那个非因缘生就是自然生。那么因缘生下面呢分成不是自己生出来的，也不是他生，不是从别的地方生出来的。那自然生是什么，或者非因缘是什么？就是莫名其妙没有原因生出来的。一个是有原因才能生出来，另外一个呢是没有原因莫名其妙生出来的。好，你要先把这个逻辑先搞清楚，待会经文你们就会容易很多，不然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像我有几个月根本困在里面，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好，我再讲一次哦，佛就是要告诉你这三十个元素是无生的，就是根本不可能被生出来。那么在这无声的下面分成两个 parts， 一个 part 呢就是说啊它是有原因啊，它是有原因因缘而生，就是它有原因而生出来的，它告诉你有原因也生不出来啊，所以非因缘生。 那非另外一个呢，是告诉你另外一种方法是什么？没有原因就跑出来了。那他告诉你，没有原因就跑出来这件事情也不可能，有原因跑出来不可能，没有原因就跑出来呢也不可能。所以呀，无声下面分成两块，一块呢是非因缘生，另外一个呢是非自然生。这样目前应该听得懂吗？哦，大家在点头。好啦，那非因缘生这一块下面呢，又分成两种，就是有原因跑出来的啊，一个是自己把自己生出来，一个呢是从别人把你生出来，所以一个是自生，一个是他生。这个已经混了，有人开始摇头了。好， 自身跟他身，他是 under 非因缘生 对 的 对 吗？ 对对，我们先不要讲非好啦，我们就讲说一个是因缘生出来的。一个是非因缘生出来，这样行吧？对吧？这样还行。好，事实上，佛法所说的实相，就是它既不是因缘，也不是非因缘；它既不是自然，也不是非自然。所以啊，我们都尽量不要把，哎，那这个不就是那个吗？这就是阿难每日说，佛说它不是和合，那阿难马上说，哦，那就是非和合。所以，其实你怎么讲，它一定都不对。只要我们能讲出来的东西都不对，就只能这样讲。但是这个地方慢慢来，但阿宝他竟然已经有把这个地方点出来，已经很厉害了。我们再讲一次啊，我就现在这个逻辑，你要把它听懂，我们才有办法进去讲这个经文。所以我说不要急。那么经文走着走着走着，其实逻辑你也就懂了啊。好，我们再讲啊。你说这整个东西要被生出来，我们先不要讲无声吧，我们先讲有声好了。我们一讲无声，大家会乱掉。这个东西能被生出来有两种可能，一个呢是有原因被生出来的。一个呢是没有理由，莫名其妙就出生了，对吧？所以我们先讲，不要讲无声了，我们讲有声。有声分成两种，一种是什么？一种是因缘所生，一种呢是非因缘所生。这样可以吧？非因缘所生又叫做自然而生。好，我想到目前为止，我讲慢一点，这样可以写。到目前为止应该都懂。好啦，那么这个因缘而生的，就是要有一个原因生出来，分成自生。跟他生，自生就是自己可以把自己给生出来，眼睛生出色哦，或眼睛生出什么东西。另外一个呢，是他生，从别的地方生出来的。那么非因缘呢，就是莫名其妙生出来的呢，就是在空中忽然蹦出来的，那叫做空，空生，从空而生。你只要能够把现在这个东西搞懂了，你这30个元素应该。有机会弄懂哦，我不敢讲说每一个人这30个都能弄懂，但是我相信有人能弄懂。你如果用功，肯定弄得懂。因为后来那个 Carita、周维金、Talinda 他们那一班，他们3个都搞懂了。可是是经过一段很长的路，然后他们3个后来自己跟我讲说，真的这一段搞懂了以后，后面那一段在讲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说真的很过瘾。然后最后你这整个东西弄通了，再讲25圆通，每一个那个阿罗汉啊、菩萨啊那些佛进来讲他当初成道是怎么走的时候，那你会非常的享受，很过瘾。好，那反正呢，就是已经有同学弄懂了，但是我并不会 expect 你们每一个人都把逻辑弄懂，我只会告诉你，今天我们讲的这一块你要弄懂。当我们30个元素细讲的时候，那个逻辑如果你没有弄懂，I can live with it，就是没有问题，你这个是 OK 的。但是今天我们所讲的现在这个逻辑，你得先把它弄懂。好啦，刚刚是不是说，如果一个东西被生出来，有生是可分为因缘而生，还有非因缘而生？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因缘而生上面有分成自生跟他生，非因缘而生呢，其实就是一种就是从空中蹦出来的。你只要能够把现在这个地方听懂，你后面就有机会了。那么你只要在前面再加一个无字就可以。什么叫无字？其实佛告诉你，这刚刚所讲这些东西，其实全部他要把你全部推翻，就是东西根本是无声的，它不是从因缘生出来的，它也不是从非因缘生出来的，所以呢，它不是自生，也不是他生，也不是从空中蹦出来的。我给你们2分钟时间，先消化一下。你只要把这一段逻辑，这是我好几个月困在里面所研究出来最后的答案。你只要把它搞懂了，你可以少念好几个月的，少走好几个月的冤枉路。 哦，但是这一点你是得非弄清楚哦，因为佛后面的逻辑全部都只是在证明，他告诉你，我跟你讲，五蕴没有办法被生出来啦，你的耳朵是没有办法被生出来的，声音是没有办法被生出来，它根本不存在。哦，他后面会讲比较深，譬如根尘，他说就好像焦炉是两个背对背靠在一起的那个草，没有根就根本不会有尘，你自己再去想想看是不是。没有尘也不会有根，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声音，连静的声音都没有，不是光动的声音哦，连静的声音都没有的时候，你有办法觉得你耳朵存在吗？如果你生活在某一个空间里面，不但明没有，连暗都没有，你怎么会知道你有眼根的存在？好，这是后来的逻辑，一步步会慢慢的往前走。所以他真正要告诉我们，就是说这所有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全部都是我们的妄想。那佛只是用逻辑一一证明，这所有的东西非自生非他生，非空中蹦出来的，非空生，非自生非他他生，非从空而出。好，你就先把这个东西能够记住。那么我刚刚就有讲五蕴啊，他没有把所有的逻辑讲得非常的一步一步全部讲完，哦，他讲了一个大概。那么五蕴呢，你就记得大概就行了。他比较紧密的逻辑啊，是从六根开始的，哦，所以那么一共有30个元素，我就打算啊，每一次大概讲个两个元素到3个元素，哦，所以你看大家这个上完，今年可能也就过完了，就是把这个30个元素或如来藏那个空不空如来藏上完，大概今年也就结束了，哦，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啊，求慢慢的，因为我们也不会复习这一段呢，就是我们以后都不会再复习，听懂了也好没听懂也好，我们就这样过一遍，这样就行了，哦，好，那刚刚先在座同学有没有问题？真的听懂了吗？刚刚的逻辑是听懂了是吧？每个人都点头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啊，上一次讲的很重要，这个地方我们导师复习一下啊。以后那30个元素我们就不再复习，有问题吗 ，Carol？ 没有。 他说这个因缘而生啊，你看看他是不是讲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明灭。他告诉你什么？这个因缘啊，生出来这个生根本是假的生，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幻象。所谓幻象是什么？就是它那个因缘会让你感觉它生出来了。你再仔细去听我讲这个东西哦，就是今天我们上这堂课，前面的椅子、桌子、书，哦 ，Vivian 在我前面，我现在在讲话，还有 Eve 在问我问题，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因缘，让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发生。其实这件事情并没有在发生，并没有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发生的这件事情，比如说 Eve 在讲话的时候，其实它根本都是一个我啊的业力，就是不管这业力有好有坏，就是我们俩有这么一个业力，或我们这一群人有这个业力，就感觉了这件事情在发生。事实上你说它真的有显象吗？它根本就没有显象，但是它厉害的地方会让你以为它有发生，这个东西叫做因缘和虚妄的有生。那么等到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呢，其实它有没有灭？它没有灭，因为它根本没有生过。所以我们呢，在讲啊，那个佛有没有自己在打自己嘴巴？其实没有，因为这个理论太难了，所以 day one 它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 if 其实你根本不存在，你是假的，他没有办法这样告诉你。所以他从小乘，从这个前面的这个第一他有各种不同的转法轮嘛，一转二转三转，把前面的铺陈慢慢讲慢慢讲慢慢讲，最后才把实相带出来。所有的实相就在楞严经我们现在开始所讲的这一块哦。那这一块就是告诉你什么？其实啊，你的色身，你所依附的世界，还有旁边你以为正在发生或曾经发生或将会发生的事情，根本它就是你的如来藏，它就是你的如来藏哦。但是你的如来藏啊，是随着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因缘，所以它会好像让你觉得它发生的这些事情，事实上它根本没有发生。但是就好像在梦中，你在梦中的时候，你一定有做过梦，你知道有老虎在追你，你中乐透，或者说 谁谁谁发生什么事情，哎，你在梦中的时候是觉得这么的真实吧？你绝对不会觉得它是假的，甚至我们会吓醒。为什么吓醒？因为你在梦里很害怕，你被吓醒，你全身是冷汗，那你觉得它有真实发生？对醒着的人来说，那梦根本都是假的。但是在梦里面的人，这所有一切是这么的真实。我们现在就有如在那梦境，觉得这梦境中所发生的一切是这么的真实，但是那是我们的业力让我们觉得这些东西真正的存在。但事实上，你证得如来藏之后，你根本就从梦里面醒过来，发现这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就说啊，那个是哪一位以前的法师，一个大德说，他说你在梦里行了千万里，但你醒来之后还在那枕畔边啊，我中文不好呢，整个句话我没有办法背下，但他就告诉你，你在梦里啊，你在走走走走走走了千山万水，你醒来的时候你不还在那枕畔边吗？这所有一切事情全部都是黄粱一梦。这个就是虚妄有生，虚妄明灭。所以我们讲缘起性空啊，缘起性空，记不记得以前我在跟大家讲说，我们说因缘生灭，我说啊，这个生灭的字用的不好，会让你误以为它真的生了，后来又灭了。这个缘起啊，所以你要把这十六个字背起来，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明灭。所有的东西我再讲一次，是什么？在缘起的情况之下是假名、假相、假用。偶义大师后来有讲，他说这个真如啊，这个真字啊，他说也是我们人间啊，我们我们这个人间的戏论啊，是没办法，因为你要去解释，你要打破这虚妄相，所以要用一个真字啊来跟它对应。他说连真如也都是我们人间的戏论，连真如都是假名、假相、假用，连这个真字都是假的哦。就好像你今天要破伪钞集团，你要破这个假钞，你必须要有个真钞当一个标杆嘛，对不对？当假钞全部幻灭的时候，你真钞还有吗？没有真钞了，因为这世界上没有假钞就不会有真钞，它就是那张钞票。我们讲个涅槃，为了要让你觉得有生死轮回，你一定要有个对应的东西嘛，所以你要讲个不生不灭的涅槃嘛，不然人家怎么知道六道轮回以外是什么呢？但事实上涅槃也是虚妄的。后来啊，我们讲到法执啊，讲到最后，其实如来藏那个楞严经后期你就知道，前上个礼拜还在跟 Carita 他们上这堂课，就跟他们讲说，其实到了后面那些大菩萨哦，真正要放的是什么？就是对于涅槃的执着。他出了轮回，你要让他知道，其实啊，连放掉涅槃都要放掉。这就是圆觉经后来讲，你一开始那个净你是不是要放掉？后来呢，净你放掉之后啊，你要放掉那个净的那个心啊，也是虚妄的，要放掉。再后来呢，你要放掉那个心啊，你要远离那个心的那个远离啊，连远离也是虚妄的，也要放掉。那到最后，那个连远离远离全部都要放掉，远离远离亦要远离，所有一切都是戏论。都是在应对，因为你说哎呀这个是黑的，他说好吧，那有一个白，因为他叫你不要执着黑，只好给你一个白。等到你黑跟白你都不执着的时候啊，那他会告诉你，你连不执着黑跟白的那个不执着你都得放掉。好，你说啊，那我知道了，我不执着与不执着，那他后来告诉你，你不执着不执着你也不能执着，你就是这样一层一层一层穷空到底。哦，这个在楞严经后面就会告诉你，那个叫做具空的境界，所有的东西啊全部空完了以后，当他告诉你，那那个时候妄又变成真了。那个这个东西啊，你要慢慢慢慢慢慢慢去悟，到后来其实是很有意思，你如果能够一步一步真的能够参出来他在讲的东西的话，后面很精彩。那就是说看你到哪里就真的是下不去了啊，我们就在看帮大家吞，帮大家消化下去，能够继续往前走，那就看看你的因缘能够走多久。但你刚刚讲是对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来帮助你来理解，但是你理解之后，所有的佛法就是告诉你，最后连佛经你都要放下。所以说大乘跟小乘的差别是什么？ 大乘它空有是同时的，即跟离是同时的，我没有到对岸，我就已经可以把佛法的小船给舍掉了。佛法的小船载着我到对岸，理说应该是到了对岸才把佛法的小船给放掉。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是当你要不放掉佛法的小船，你就到不了对岸。这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小乘是什么？他说我到对岸，我才能把佛法的小船放掉，所以他永远到不了对岸。哦，他说我涅槃啊，我是不能放的。哦，我现在离开了此岸，这个生死轮回的这个此岸，我要抓着我的那个佛法的小船，我要抓着涅槃，就是因为他这个状况，他永远到不了对岸。那大乘是什么？ Anytime， 我只要需要我放佛法的小船，我是可以放掉的，我涅槃也不用住，就是因为你那个心念，你一旦能够放下，你就到对岸了。哦，所以小船带着你到对岸，但是呢，你如果到对岸才放小船的话，你小船就永远到不了对岸。这个就是大乘跟小乘的差别。所以慢慢慢慢，你随着我们这个如来藏再往前讲，你就会越来越清楚。你看看哦，其实佛啊，他一开始一定要先跟我们讲因缘生灭，要跟我们讲缘起性空。你先懂了之后，他才能告诉你，哎呀，刚刚只讲了一半啊，后面是什么呢？其实是虚妄有生，虚妄明灭。哦，但是他不先跟你讲有生跟有灭，你没有办法进入虚妄有生虚妄明灭，所以他一段一段慢慢来慢慢来。以前说哎呀，所有万法是如来藏变现出来，好像如来藏在 A 我又变了一个 B 出来，那他现在告诉你，其实万法根本就是如来藏，这样可以吗？今天啊，我们这个楞严经讲完，其实我没打算楞严经讲太多。今天我想带大家做无所缘的禅修。无所缘的禅修啊，就是在告诉你怎么样让你啊，无所缘就是没有任何的境界让你安住在当下。那么这个时候啊，你对于外境啊是不起分别的。你是完全觉知外境在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你身体的感觉啊，外面的境界，其实你是一清二楚的，非常清明的，但是你却不起分别，不会随与之共舞啊，随境而转啊。那这个清明其实就是我们在讲我们一开始的状态，但是后来因为起分别了，起分别其实很重要一个分别就是一开始我们讲说我跟对面嘛，能跟所嘛。哎，我怎么眼睛闭着张开，猫已经上桌了。然后呢，那个今天猫生病。那后来呢，我们有能跟所。后来我们的分别什么？其实就是我喜欢或我不喜欢。你自己再去想想看，我喜欢我不喜欢，或者你就是分成好跟坏。我们人类一初始最开始的分别其实就是好跟坏，我喜欢或我不喜欢。那任何东西就由此念而发展出黑白啊上下。你看我们说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什么是垢净跟增减？垢净对于我们来讲不就好坏吗？就是好坏嘛，好了之后你要怎么样？你要多一点嘛。坏的呢，你想少一点，不就是垢净跟增减吗？他现在就告诉你，其实所有一切万法根本是圆满的，他也没增过也没有灭过，所以哪来的好坏跟增减？哦，你可以说它万法是圆满，你也可以说万法根本是虚妄的。你用讲虚妄吧，讲圆满现在大家不太明白，你就讲万法是虚妄的，从来没有生灭过，你又何其它能够垢净跟增减？这就是崔启刚所问的问题。没错，你所有一切人类二元的思想全部都是我们的一念心性忽然起无明而变现出来的。后来的楞严经讲得非常仔细，怎么从那一念无明然后开始了有能跟所，然后怎么样产生了地水火风啊？先从地水火风的种子，后来呢真正变成六粗相，哇，地水火风真的出来了。怎么样从我们的那个一经明面变成六合合，从那一念心变成眼耳鼻舌身意，又怎么从眼耳鼻舌身意的那个性啊，我们是不是讲见性啊，然后见闻嗅尝觉知的性，怎么又把它变成了真的由我们那个耳朵生出来那个根啊，就你去摸啦，那个有眼睛啊， 耳朵啊、鼻子啊，它都有形容啊。有的是像这个葡萄啊，有的是像什么芭蕉扇啊，有的是像 banana 啊，什么东西，它讲很多这些东西怎么被生出来之后啊，然后怎么跟外面的那地水火风起作用，最后望上加望变水里的月，它整个东西就讲得非常清楚的这样出来。这是后面会讲啊，要先把这三十个元素走完了，你才有办法看到那边去。因为忽然一念无明，觉得万法是存在的。那个地方其实本来还好，就好像有个镜子，忽然你可以照到对面，哦，手来就看到手，那脚来就看到脚，还 it's not that bad。是后来你就说这个是手，哦，手，他的手往上就是好，往下就是不好，往上是正，往下是倒。你又自己开始给了很多的价值，而且给了名词，哦，还不够哦，那这个好的我得带回家。不好的我送给别人啊，就是这样子，所以那个叫执着就出来了。那后来雪球就越滚越大，所以一开始有能所就好像一个镜子，本来啊就是一片清明，后来呢你就多了一个镜子。不过那镜子本来还好，就是说什么东西来你就看到什么，这也本来没有那么严重。那么后来呢你又说，哎呀，这个东西叫手啊，那个东西叫脚，那么这个东西叫黄金，那个东西叫石头。而且呢你又开始只说这个黄金你要给它一个定义，说呢这个叫做好，那个石头呢叫不好。到这个地方本来还没那么糟糕，但后来越来越糟糕，因为你黄金你要把它带回家啊，石头呢你就想给别人啊，这个东西就开始执着造业了。 OK， 好，那我们至少把这一段先复习完了。所以他说一切浮尘诸幻化相，你要记得，哦，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的处是什么，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会多讲。哎，对对对，那个处就当处出生，你那个虚妄的无明妄念就是如来藏，当下就起无明了，所以他当处就出生了。随处呢，你一出是不是变化就马上分别，先有能所，然后分别执着，哇，六道轮回当场出来。你知道当处出生为什么这几个字这么重要？他就告诉你，我们现在发生的一切事情，你住的房子啊，你有的身体根本就你如来藏变现出来，我们就在这，我们现在就在我们如来藏上，你知道吗？你要去想这个事情，你的如来藏是净虚空变法界，你现在一切的发生的事情以及你的那个色声，这所有的一切宇宙人生根本就是你的如来藏，你现在就活在你的如来藏里面，你就这么去想。那么只是说你的房子会一直有吗？没有啊，你有的时候房子会卖掉，房子会搬家呀，你会买更好的房子，或哪一天什么地方有地震房子垮了，总之这所有东西都是你的如来藏，你管它高楼起还是高楼塌，你都在你的如来藏上面，都在你的梦境里面，等到你梦醒了之后，你还是在那枕头旁边，你就这么去想就行了，你还在那枕头旁边。所以随处出生随处灭尽，从头到尾它就是你的如来藏，它叫做幻妄称相。哎呀，你说因缘生啊，因缘缘起性空，那起字是虚妄起，因缘虚妄起啊，那个相其实本身是虚妄的，那么其性倒是真的啊。那他说这个就是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个讲刚刚都讲了，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明灭，他殊不能知。这下面这几句也很重要哦。我们是不是说殊不能知是什么？妄原是真，真本无妄，这八个字是我自己写上去的，课本上没有。 嗯，对，你知道 如果竟然没有， 第一个你看他这边后面是有两句话， 哦，殊不能知。 对，第一个说那个殊不能知，你看他是什么，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什么？生灭去来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圆妙真如性，对不对？ 嗯， 这是第一句。第一句是告诉你什么？妄原是 真。 那第二句呢？ 真本无妄。 没错。好，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妄，它这个为什么讲妄原是真。你看看生灭去来是不是就是我们那个虚妄的显象，就是因缘生灭的那个有为法吗？刚刚阿宝讲那个有为法，他说什么？本如来藏，它就是如来藏。下面那四个元素是什么？是如来藏的性德，如来藏的特性啦，常住的、妙明的、不动的、周圆的妙真如性。 他说其实我们这生灭去来这所有的根本就是如来藏，你这样听懂了吗？这句话解懂了啊、哦，就是告诉你所有的有为法一切生灭相根本是虚妄显相，它就是如来藏。你只要把中文这个我刚刚跟你讲这个白话你弄懂了，我想就算你后面三十个元素没弄懂你也值了，就这一段哦，只是你三十个元素没弄懂你后面就比较难能够看得懂、哦、就后面就会越来越难。那你看常住妙明不动周圆、哦、这几个东西你就要把这个特性记住了，这十番显见里面应该全部都有讲，对不对？这就是十番显见里面抓出来的。那么第二个呢，性真常中，在你的如来本性当中啊，如来藏，他说啊，你要在如来藏去求，求什么东西？你要有去来，要有迷雾，要有生死涅槃，是了无可得，你根本找不到这东西，根本找不到这东西。所以他告诉你去来迷雾生死涅槃根本是假的哦，你要去看，你要会看重点啊。这句话重点在讲哪里？第一个先告诉你生死涅槃这些有为法其实就是如来藏，它是虚妄的，它就是如来藏，所以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东西存在，那个东西是什么？就只有如来藏是存在的。他说你在如来藏中要找这些有为法根本找不到，就这意思。如果这一段你听懂了，你这课没白上，你前面一个十八个月的努力，其实你能够如果能帮助你听懂这一段已经很厉害了，你已经比很多学佛的人厉害太多了，好不好？这一段那以后我们就不复习了，你一定要记得最后那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妄原是真，真本无妄，真正唯一存在的根本就是如来藏，其他的全部都是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分离，虚妄明灭。色啊，你看嘛，色受想行识，色很容易，我们今天只讲大纲，花五分钟时间，色很容易。色是什么呢？就是外面一切有挚爱性的物质都叫色，一个是色法，一个是心法，对不对？我们是在讲心经的时候大家一定有印象，色法跟心法，色法就是有挚爱性的物质，心法呢就是没有挚爱性的。所以各位你们的身体啊，我们说色受想行识，是不是只有色是有挚爱性的，后面的那个受想行识都是心法，对不对？你的感觉没无形无相吗？那你的想什么东西都是没有色相。好，现在这个能先弄懂。所以他告诉你啊，这一段要讲什么，色应啊本如来藏，色应本如来藏，佛是怎么去形容这件事情啊？我就先讲大纲啊。他说啊，你以为存在的这所有的色相，其实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就是说，就好像啊，他今天举个例子，他说就好像啊，一个人啊，一个人眼睛很好，他就这样对着这整片空间，一样东西都没有。你去想象，这外面呢一片晴空啊，非常晴朗的这个空间什么都没有，云朵也没有，就是一片什么东西都没有，一片晴空非常清明。那么这个人呢是很好的眼睛，就对着这个天空在看，看着看着他很奇怪，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就忽然啊瞪着某一个点，忽然瞪着那个地方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他本来外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他不知道为什么就瞪着那个一个某一个点，就忽然瞪着他看，好像很想看到些什么。哦，这个故事比喻是有深意在里面的哦。我现在没有乱给你乱讲一个故事比喻哦，这个是有意义的比喻啊。他啊就瞪着某一个点，很想看出个所以然来。他瞪着瞪着，因为他好想看到东西，他就觉得他想分出一个这个人我啊跟里外啊。他就看着那东西，忽然啊，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你忽然对着一个地方，忽然一直瞪瞪瞪，他就哇，发现了飞蚊症，那个地方就忽然，你应该有机会啦，你们都有，应该有这个曾经有这样的经验，你对一个地方一直瞪，就忽然出现了空中的一个虚妄的花朵，你就想像飞蚊症一样，一个虚妄的东西就在那个地方，忽然就出来了，就忽然出来了。 那想请他，他就要讨论这一个色相，就是忽然出来这个非闻症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他说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摸摸 Vivian 什么什么旁边这些东西，他说就是那个非闻症。那现在就要讨论非闻症有没有办法被生出来。那空中的那朵虚妄的花，就是他瞪着那个空中所看出来那个花，到底有没有办法被生出来的。如果没有办法被生出来的话，那个花是虚妄的。如果有办法被生出来的话，那那个花是真实的。他说如果没有办法被生出来的话，那我告诉你，这个桌子椅子杯子我们所有的人根本就是虚妄的。今天逻辑就是这样子。好，是在讲色。那么这个色呢，他很聪明，谁不要他他就硬要到谁身上，你看。那个色啊，我们就要讨论一下啊、哦、这个色有没有办法被生出来。所以这个色啊是什么，最后也要告诉你啊，我们刚是不是有说的要讨论它不是因缘生的，也不是什么，也不是空中忽然蹦出来的。那么我们就看啊，我们刚有说过啊，五蕴它并没有把所有的逻辑都讲得非常完整，等到六根的时候就开始讲得非常完整。五蕴我们想一想，这朵空中的花，然后你在学这个逻辑，你脑筋一定要放得很清楚。什么叫做放得很清楚？你去想这件事情，我们要讨论这个花有没有办法被生出来。请问现在这整个空间当中除了这个花还有什么？你去想想看，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元素有什么东西。有一个人用一个眼睛盯着那虚空，然后呢盯着盯着盯着，就忽然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花在他眼前。请问现在我们所讲的上述有哪几样东西？一个眼睛，再来呢 花， 一个花，还有呢 那个空间。 没错，就是这样子。你在学这三十样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抓住到底这 conversation 里面有哪几样东西被佛提到，你就针对这几样东西去做分析就可以了。哦，我现在跟你讲都很重要的逻辑，因为我这搞了几个月我才发现原来这样读你就会通。那你现在记得了，我们这个 conversation 里面，在这个空间里面有虚空，有眼睛跟有花，所以现在要讨论这个花是从哪里生出来的。所以你要破什么？它不是从空虚空里面生出来的，也不是从眼睛里生出来的。其实最后还要讲，它不是从它自己里生出来的。那现在我们说五蕴它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在这个五蕴里面，在色相里面，你只要去证明它不是从空中忽然蹦出来的，也不是从眼睛忽然生出来的，这样足矣。因为不是从眼睛生出来的表示什么？不是他生嘛，或不是，就是不是他生，对，或不是因缘所生的。不是从空中蹦出来的呢，就证明到他不是非因缘生，或者他不是自然而生，根本无生。他今天就是要告诉你这玩意没有办法被生出来，所以是假的，这是第一步。那美月讲没错，他就是如来藏骗你的。骗是什么？因为你的业力就会让你看到这样的东西。我跟你讲，其实人啊，真正痛苦跟快乐跟外面的境界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你的业力在骗你。我跟你讲吧，今天一个，我每次都讲嘛，一个榴莲在这里，有一些人哇开心不得了，最喜欢吃榴莲呢。我呢觉得臭得要死，所以跟这榴莲有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跟我们的业力有关。一个有福气的人，我告诉你，他看什么东西他都觉得好吃，他吃什么东西都吃得好吃，吃得好吃得不得了，然后吞下去能吃能拉，那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跟你有没有钱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可以非常有钱。我有认识这样的人，他看什么都不好吃，他跟我讲我已经吃到我看什么都不好吃，我说你福气用差不多了。我真的是这样跟他讲的，我说你得到外面去受点苦，饿三天之后你回来又觉得好吃，就这样。所以一个有福气的人是看什么都好吃，每天都好开心，发生什么事情都是上帝的安排，都是佛菩萨最好的安排，我都是很开心的。我跟你讲，那就是有福气的人。跟你有没有钱，健不健康，你拥有多少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他要告诉你的如来藏，你所有的一切，你的境是什么？就是让你开心或不开心嘛。那不就你的如来藏？你的如来藏后来显现的所有的事情就是你的业力。我们所谓的因缘是什么？就是你的业力嘛。 各自有各自的因缘，不是吗？都有前因后果嘛，那不就我们的业力吗？你的因是什么？不就是你的业吗？那你今天在做的所有的事情，不就是为你明天所发生的事情在铺路吗？明天就算没办法发生，它几天之后、几十年后也会发生啊，因为我们现在人活得够长，你都不用担心你今天所做的好事或者坏事得不到果报，就这样子。好啦，我们现在已经两点了，不能再讲了，再讲就没办法禅修。我真的很想跟你们讲一下无缘禅修怎么，无所缘禅修怎么修。好，那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无所缘的禅修。无所缘的禅修啊，就是没有一个对境。那么我们现在啊，就慢慢开始，大家啊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那么在共修之前呢，我们就先一起来放松一下我们的身心啊。那现在就要调整好你的坐姿了。可以选择盘坐，双盘呢、单盘或者是散盘都是可以的。又或者如果你的这个下盘啊有问题啊，会疼痛啊什么的，那你可以选择坐姿啊，就是一般的坐姿。但是你要确定啊，你的双脚啊是要很踏实的踩在地上啊，不是说盘这个在空中盘旋着。好，那么现在啊，就将你的脊椎啊自然的挺直啊，要放松全身的肌肉，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啊，我们现在只是在开始前的这个放松啊。那么轻轻的啊，我们现在可以闭上你的眼睛啊，然后啊就试着啊将我们的觉知带入我们的身体啊，这个时候啊可以去感觉你身体的重量。然后可以慢慢试着去感觉你身体上任何的感觉。如果你感觉到疼痛啊，有任何地方有疼痛的感觉，你就与这个疼痛的感觉啊，跟它紧紧的在一起。如果感觉到疲惫，就跟疲惫的感觉在一起。如果你感觉到紧绷，也就跟紧绷的感觉在一起。这整个放松的过程，就是去感觉你身体任何的感觉，然后不要排斥它，与它共存，然后慢慢慢慢放松自己。你的头，你的肩颈，你的胸背，你的腹腰，手，腿，脚，去感觉他们慢慢的放松，然后就让我们这样放松的休息一会儿。这一次我会比较有系统的带着大家做这个无所缘的禅修，那么整个 SOP 呢，也是照着仁波切当时在开经禅所教我们的每一步。那么仁波切有讲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真正开始禅修之前啊，我们也必须要调整一下我们自己的动机，我们禅修的动机。我们现在禅修啊，不只是为了自己的生命要带来安乐，而且还要帮助所有的众生能够认识他们真实的本性，他们的本初善，然后同时也让大家祈愿这次的疫情所有被影响的众生能够身心安稳，疫情能够早日结束。禅修的动机非常的重要。 好，我们今天要练习的是无所缘的禅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开放式的觉知。所谓无所缘的禅修啊，就是没有所缘的境界。哦，你不需要专注在某个对境上面，像之前我们曾经专注在声音或者是自己身体的感觉，这一次我们没有任何的所缘境，就只要让你的心啊休息在当下最自然的状态。所谓休息，就是要让你的心平静下来。我们不用特别的专注在某一个焦点上，也不用费力的去做一些什么，好像非要营造一个禅修的状态，这些都是不需要的。就是让心非常自然的安住在当下，那么这个心啊，就会自然的回归到觉知当中。其实这样子的觉知24小时都是跟我们在一起的，我们的觉知啊始终都在，只是我们把它遗忘了。那么现在呢，又把这个遗失很久的觉知啊把它找回来。所以当我们的心又回到觉知当中的时候，你不会有特别的感觉，因为它一直都存在，这个感觉是非常的平常。也可能因为很容易获得，反而有些人初学者会觉得有点困难，这个就是我们所说无所缘的禅修。无所缘的禅修分成两个技巧，这两个技巧很重要，大家一边休息的时候啊，一边要仔细的听我说。第一个是无修，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去做些什么，你不需要刻意的去经营某种禅修的状态。那么在这休息的过程当中，你也不要去排斥或者是营造任何经验的升起，就是让你的心这么自然的放着。这个时候我们原本具足的清明、慈悲、智慧都会随之升起，就好像一杯有污泥的清水，你把杯子放置在那儿一会，那些污泥就会自然的沉入水底。第二个点就是不丢失，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念头或者是情绪，而是指没有丢失我们的觉知，我们的心没有跑掉，也不是卡在一片空白，其实是有一种当下的存在感。你或许没有办法说出这究竟是什么，有可能就像觉知啊，觉知到了它的本身，这个就是不丢失。好，那我们现在啊，就一起来练习无所缘的禅修。可以的话，你可以选择继续闭上眼睛啊，但是你也可以选择慢慢的将眼睛微微的张开。所谓将眼睛张开啊，并不是眼睛瞪得大大的，而是可能45度角往下微微的张开。你不需要专注在某一个物件上，因为如果你专注在某一个物件上，那又变成了色相禅修了。如果前面你是一片空白或一片比较宽广的一个空间，你可以微微的将眼睛张开。因为仁波切说啊， 张开眼睛可以增加我们的清明度，也可以帮助开展觉知。那么我们现在调整一下自己的坐姿啊，要再次将你的脊椎自然的挺直哦，让脊椎挺直，一路延伸到你的头顶，肩膀稍稍的往下放，不要耸肩，哦，全身要放松，下巴要微收，就是这样子，让我们开始无所缘的禅修，让我们的心自然的放着休息一会儿。那么要请大家做一个动作啊，现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有经过一天非常忙碌而且劳碌的一天，那我们现在终于回到家了，因为回到家哦，感觉非常的轻松，所以啊，我们就大大的吐了一口气。那我们现在可以来练习一次啊，请大家现在跟着我，我们一起吸一口气，然后将气吐掉。这个吐气时候的感觉，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放松的感觉。那我们现在再来一次，再深深的吸一口气，吐气，接着就像平常一样正常的呼吸，就这样安住一会儿，我们现在就开始试着安住在无所缘，或者我们所说开放的觉知当中。初学者安住在觉知的时间呢，通常会比较短暂，或许有的时候只有几秒钟到几十秒钟的时间，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当你察觉到丢失的时候，就表示已经回到觉知了，这个时候啊，就再次将觉知带回到当下，就这样子继续的轻松的休息一会儿。觉知犹如虚空啊，没有边际，而且能够包容万物。而我们的念头呢，就像虚空中的云朵，变化无常，来来去去，但最终终究还是消失在虚空之中。如果这个时候你发现自己又再次丢失了，没有关系，就再次将觉知带回当下，这样子再休息一会儿。 好的，我们现在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下，然后我们会再加一小段有所缘的禅修。现在在放松的当中，你可以将注意力转回自己的身体，你的眼睛可以选择闭上或者继续的微张。下一段我们会再做几分钟的声音禅修，这个时候我们复习一下上次所教的，将你的心跟你的耳朵都能够放在这个声音，专注在这个声音上面，不要去分辨这个声音的好坏，是我喜欢的声音呢，还是我不喜欢的声音呢？如果线上的同学因为网络不行，听到是比较杂乱的声音，也没有问题，因为任何声音都是一个所缘的境，禅修的所缘境。所以我们现在从无所缘的禅修调整到有所缘对声音的禅修。如果心跑掉了，就再次把你们的心拉回来，跟耳朵一起专注在这声音上。好的，那我们现在慢慢把自己拉回来哦。今天声音的禅修就到这边为止。然后今天我们将所有共修禅修的功德能够回向给十法界众生，祈愿大家平安喜乐。好，现在可以张开眼睛动一动，休息一下。有没有人入定的？没有， 因为你一直讲很难入定。 啊，有人 complain 我讲话太多。 今天哦，因为是第一次上那个无所缘的禅修，所以那个引导会比较多一点。那以后如果慢慢开始，我们就会基本上会很少的引导。然后因为今天哦，让你们在休息的状态之中跟你们讲什么是无所缘的禅修，以后这些东西就不会重复了。那希望你们能够记得住。那以后啊，我们禅修的方式应该就是会在我们曾经练习过几种不同的禅修方式在中间走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说这个叫做 river-like， 是可以在叫做无选择的禅修，在不同的禅修境之中或者是无所缘的之中互相的切换。好，那今天有没有问题，各位同学？我们下周停课哦，我们下次停课。线上有没有同学有问题的？